法国总理卡斯泰话，法国已经处于第三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中。法国新增接近30,000宗确诊病例，累计突破410,000宗，91,000多人死亡。巴黎大区的疫情继续恶化，每10,000居民之中有419人感染，区内重症患者增加至1,164人。卡斯泰在国民议会说，受到多种变种新冠病毒影响，法国处于第三波疫情之中。他说官方仍然以大规模接种疫苗作为应对疫情的首要措施。他又说，虽然法国暂停接种阿斯利康疫苗，总体接种进度不会因此调整。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5，日元109.03，瑞士法郎0.925，加元1.244，人民币6.507，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19，欧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日经平均指数报29,853点，跌6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0.81美元，卖出1,731.77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沿岸有薄雾，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周初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彩云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排到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日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而家排到去马场对出。吐露港公路出返九龙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就慢车，龙尾白石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见到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就说，资格审查委员会他们的决定不应该被推翻或者被司法复核。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伟珠， 他不会是行政机关，所以可不可以司法复核呢？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有没有制衡到他呢？ 事实真理就可以制衡他咯。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地球这个美丽的星球上面的自然景色以及孕育的无数生命都令人叹为观止。逢星期一至五清晨4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钟杰良、 罗曼荣、赵善恩、 冯杰， 还有我李秋婷， 大自然之声， 带你聆听自然之美。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3月17日，九巴、城巴等获准加价，交通补贴上限提高至500元至年底。 22个指明地方纳入强检公告，包括中环汇丰总行。 本港最新失业率7.2%，2004年以来高位。 多国暂停接种阿斯利康疫苗，欧洲药品管理局相信好处大于风险。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星期三的朝早又在千禧年代跟大家见面了。你们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看的是港台电视31，欢迎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靶场的消息。今天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的。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在外面的气温都要留意一下，现在是23度，相对湿度87%。昨日見到政府就是批准幾間巴士公司的加價申請，平均加幅就介乎8.5%至到12%，下個月4日就會實施新的票價。12%這個加幅是講緊邊間巴士公司，就是城巴和新巴。他們就說會分兩個階段去執行這個加幅，先在下個月4日加8.5%，然後再去到明年1月再加3.2%。政府就說這兩個階段的加價之後，大約有90%的乘客車費會加不多過個半。另外九巴方面又怎樣呢？九巴就說會獲批加這個車費，平均來說就是8.5%。但因為有一個叫豁免隧道費基金補助，所以實際上加的就是5.8%。另外再新大嶼山巴士就加9.8%。龍運巴士方面就說是不獲批加價的。今次的加幅你怎麼看呢？4間巴士公司都有加到，對你的生活來說有沒有什麼影響呢？見到巴士公司都說在疫情之下的乘客量是減少了的。其實你又怎麼看呢？打來18723111，講一下對巴士加價的看法。另外政府都宣布延長了一個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的那個幫助，去到今年年尾補貼上限都是由400元去到500元的。這個都又怎麼看呢？會不會在巴士加價之後都幫到一點呢？歡迎你打來18723111。電話旁邊請來一位嘉賓，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恆斌。早晨。早晨，陳恆斌。 早晨，萧乐文。 系你好，头先讲到有关于4间巴士公司嗰、那个加价啦，即系各有不同嘅。你自己整体点睇成个即系呢个批准嘅加幅咧？今次 今次嘅加幅咧都相当之高嘅。咁、尤其是即系新巴啊同埋城巴咧，嗰个加幅系即系咁多年都系算系非常之高嘅一年。咁喺疫情之下啦，失业率咁高企嘅情况之下咧，佢都批加咁多咧。一方面可能佢睇到新巴同埋城巴個財政壓力，咁但係佢亦都睇唔到市民個財政壓力囉。咁所以今次個加幅呢，我哋覺得好負面啊。喺市民個感覺呢，就係即係好似大家都唔係喺度共同面對個困難，而係要喺市民嘅荷包裏面撞開刀囉。咁我哋都收到唔少市民嘅反應呢，就係話呢個加幅實在太高，好難接受。 剛才你特別講到城巴、新巴那裡，他就說今次是加價 12%， 分兩個階段加，這個會不會又好一點 呢？其實都是作用不大的，因為根本上他今年加，明年又再加，碰兩次其實都 是令到大家覺得那個車費的開支都是會越來越大的。但事實上這個加法呢，我們都覺得對於城巴和新巴那個幫助未必是很大的，因為本身他間公司都蝕得很勁，加上呢新巴是買了盤之後呢，可能他新的即係持有人呢，他希望條數是追返啦。咁所以如果今次加了，他可能之後都仲會再向政府申請加價的話呢，我哋覺得呢個就即係非常之即係差啦。咁我哋都好擔心，其實新巴同城巴咧嗰個財務嘅可持續性係有幾強，因為佢越加價，可能市民就會唔搭佢，咁甚至乎咧係轉去搭其他車輛啊，包括地鐵啦，同埋係九巴啊等等咁樣，咁變成咧加價就係飲鎮止渴咯。我哋覺得對於佢本身幫助唔會好大嘅。 但多唔多呢？即係始終巴士好似都係一個必需品啦，話要亦都係個習慣啦，話要轉去搭其他車，咁會唔會真係咁多市民會因為加價而咁？ 佢會有影響，包括咧就城巴 同埋新巴，佢雖然你話城巴好多都係行緊市區啊，嗰啲線啊咁樣，咁但係新巴嗰啲線都係佢本身港島係有鐵路嘅，加配咗南港島線之後咧，其實佢哋嗰個營運上面係出咗問題，這個大家都清楚嘅。咁但係佢亦都要考慮一下點樣可以開拓咁多嘅開支啊，或者係佢嘅線路要點樣可以係即係發展啊，令到佢嗰個營運上面係即係有咁好啊。咁佢舊年已經裁咗好多員噶咯喎，即係失業大軍裏面根本上係有佢嘅係喺裏面嘅。咁今年又再加價，跟住都話營運唔到嘅時候，即係我哋覺得即係政府要深入去了解一下呢間公司嗰個財務係咪可以營運得到咯？如果佢財政唔穩健嘅話，跟住俾條線佢，俾個專營權佢，事實上咁樣係會有問題。但我哋當然啦，我哋都唔想去執噶，因為我哋希望香港嘅巴士公司咧係有競爭嘅，唔好係一家獨大嘅。 嗱，我見咧話城巴同新巴咧上次加價之前咧都有成十年係冇加價噶啦，咁今次加咧就話平均加12%啦，咁見到都話就算加到之後咧，預計嗰個財務業務方面咧都可能係會錄得虧損嘅。其實所以係咪話加十二都算係比想象中嚟講係溫和咯？可唔可以咁講咧？ 其實大家諗下啦，而家咁嘅逆市之中，你加12%點會係溫和咧？係嘛？即係大家無論人工又好，唔扣都收少啦，甚至要開工不足嘅情況。咁但係當然，政府去睇佢盤數嘅時候，你唔俾佢加佢分分鐘執下，可能更多人失業。這個我哋係可以理解嘅。咁但係咧，始終喺逆市加價都係一個負面嘅情況。咁所以我哋咧，其實過去都有好多逆市嘅做法嘅，包括係一啲隧道基金啦，同埋政府嘅公共交通開支嘅補助啦。咁喺呢個時候，其實應該係發揮呢啲基金嘅作用咯。 因為我見阿陳帆局長咧，都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都講到話，疫情持續啦，咁啊令到即係成個經營環境差，加上保就業啊、防疫抗疫基金嗰啲措施咧都完咗，咁就話而家巴士嘅經營狀況去到關鍵時刻啦，咁即係唔準巴士公司加價咧，唔再係一個選擇嚟嘅。咁而家係咪去到即係你自己睇啦？係咪去到咁關鍵？即係如果唔批加價，真係可能會再大規模啲裁員，甚至間巴士公司執咗啊！咁關鍵啦，你自己點睇呢個？ 對於佢哋交俾政府嘅財務報表，我哋冇辦法睇到啦。咁但係我相信，即係政府去做呢個決定咧，有可能佢睇過佢盤數係好唔掂，跟住咧，如果係唔俾佢加，有可能會裁員嘅。咁但係當然啦，你話即係加幅係咪要咁高咧？係嘛？即係係咪可以有其他嘅安排，係令到佢係可以即係賺翻多少啦嚇，咁包括佢係咪有其他嘅收益啊？譬如話，除咗非票務之外，佢係咪可以有廣告收益啊？等等嘅地方，咁你要逼間公司去開拓其他嘢先得㗎。如果全部都係靠曬票價，佢搞唔掂啦。 其實疫情之下都見到唔少巴士啲班次咧都減咗好多啦。嗰啲成本嗰啲減得多，即係會唔會喺呢啲位可以減得多啲咧？ 佢本身咧有啲班次都 cut 得好犀利噶，以前可能10分鐘一班，而家都變成半個鐘一班嘅。咁影響咗乘客當然噶啦。咁但係我哋都希望佢如果加價喺班次上面，係咪都應該要俾翻乘客一個好嘅服務？咁令到大家都會選擇佢咯。如果佢 cut 咗班次，大家又會選擇其他交通工具，根本上係得不償失嘅。 我 所以如果佢加價，跟住係咁加，然之後大家有其他選擇，其實佢最後都係冇得行。 而家巴士要調整嗰個價格機制入邊咧，好多唔同因素考慮噶嘛，即係有個票價調整方程式啦，即係睇運輸業名義工資指數啦，綜合消費物價、生產力等等啦。咁另外仲有咧，就係睇翻本身間公司嘅營運成本啊，未來佢嗰啲成本啊，回報點預測啦。咁仲有咧，就係話市民嘅接受程度同埋承擔能力嘅。你自己喺覺得喺今次呢一個嘅加幅入邊？睇市民嘅承擔能力嗰度，嗰個考慮算唔算多咧？或者過往嚟講睇巴士公司嘅加價，考慮市民嘅承擔能力嗰個範疇呢一度又多唔多嘅咧？ 嗱，如果你話累積嘅加幅咧，有喺度嘅，因為過去疫情之前或者喺香港暴亂之前咧，其實個二道一路都係唱好嘅，而且仲係即係年年有增長嘅，咁所以咧。嗰度係會有個增長性嘅即係累積加幅喺度。不過咧，去到而家呢個時候咧，其實都即係萎縮緊嘅個經濟。 咁所以嗰组数据咧，其实今年系即系缩得好紧要嘅。 嗯。 咁所以嗰个加嘅幅度未必系话即系压力系好大。不过咧，佢可能累积嘅加幅系喺度咯。咁最终去判断市民嘅接受程度系由行会去决定噶嘛。咁所以即系行会，我相信佢都系睇佢换财报。如果唔俾佢加咧，有可能佢系会经营唔到。咁呢个系佢哋嘅判断啦。咁但系即系佢判断完出嚟，我哋都要即系代表市民去向佢反映。其实咁样加对间公司未必系好有帮助。 嗯，九巴嗰度咧，同埋龙运巴士今次就系不获批嘅。九巴就亦都系加咗系8.5%。咁但系另外有嗰个嘅隧道嗰个基金嗰度咧，就令到可以实际就系加5.8%嘅。咁呢个点睇喺幅度方面有？ 今次正正系见到咧，嗰个隧道基金系发挥作用嘅。 嗯， 喺一个要加加幅比较高嘅时候咧，佢系用基金去补助翻，跟住咧。嗰啲基金呢就本身巴士公司自己攞出嚟嘅即係啲隧道費，不過儲咗喺度咁解嘅啫。咁嗰啲錢去填返呢，令到佢唔需要加咁多。咁所以見到呢個基金嘅設置其實係有用嘅。我哋認為呢，呢個基金係可以適當咁擴大啦。咁令到第時可以抵消一部分嘅加幅。咁另外龍運呢，佢今次冇俾佢加啦。咁睇過佢盤數佢都 OK。咁加上佢喺基金嘅里面咧，都可以攞到少少钱，咁所以都系见到嗰个隧道稳定票价基金咧，系有发挥作用咯。 嗯，嗰、那个叫做其实专营巴士豁免隧道费基金，你头先话想即系扩大啲啊，即系点样？实际上系点样扩大啲？ 嗱，如果佢嗰个基金嘅高管数量系多啦，嗱，譬如嗱，正而家佢过隧道，咁嗰啲钱唔需要收佢嘅隧道费。咁嗰筆數就擺咗落去嗰個基金裏面。咁若果政府同佢一對一供款嘅時候呢，咁其實嗰個票價穩定嘅費用呢就會更加大啦。咁嗰個鋪大啲嘅時候，當佢要加價嘅時候，嗰、那個抵消嘅能力就會越強。咁亦都係可以令到票價穩定嘅。咁當然啦，全世界公共交通費用呢好多時政府都係有補助嘅，係香港可以俾佢哋自負盈虧嘅。咁若果係喺一啲呢啲穩定票價基金，從市民角度去睇咧，係可以將呢個鋪擺大少少，令到咧唔同公司，如果佢真係要加價，經過詳細去分析佢盤數咧，覺得要俾佢加，就喺嗰個基金嗰度咧去抵消咗個加幅，就唔需要自己加咁多咯。 嗯嗯。另外咧，有關於嗰個嘅交通津貼嗰度咧，就延長去到今年年尾咁。呢、這個你覺得對於即係而家巴士加價嗰度啦，市民負擔嗰度係咪會輕啲咧？幫到幾多咧？呢、這個又 嗱，呢、這個公共交通補助計劃咧，嗰、那個門檻本身係400蚊嘅，咁經過爭取咧，政府就臨時將佢調低去到200蚊嘅門檻， 嗯， 跟住上限由400蚊咧，今次就升到500蚊。咁呢個我哋係歡迎嘅，咁但係咧就我哋多次都向政府講，呢個補助計劃咧其實係可以鼓勵市民去搭乘即係公共交通工具啦，同埋咧亦都可以幫助到市民即係慳到一部分嘅車費嘅。咁所以我哋一路都係希望政府咧將呢個計劃咧變成一個常設嘅計劃，就唔係一個臨時嘅計劃，或者係臨時將佢降低個門檻咁樣。咁本身咧佢係400蚊門檻嘅時候咧，其實受助嘅人數係有限嘅，咁而家將佢降到200蚊咧，受助嘅市民係多咗好多嘅，咁亦都可以即係真係幫到市民去慳到多少錢啦。咁你雖然話每個月上限去到500蚊係有限嘅數，咁但係始終對於市民喺公共交通費嘅開支上面咧，係的確有啲係即係舒緩嘅幫助嘅。 嗯，好啊，同阿陈恒斌倾到呢度啊。陈恒斌咧就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嚟嘅。头先讲到有关于咧就系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啦，咁就系上年七月咧已经系放宽咗，就话每个月嘅交通开支咧平均门槛由原本400蚊啦，落到去200蚊。咁啊，补贴嗰个比例咧都由原本嘅1/4啦，系增加到1/3。咁补贴额咧都而家就话系每个月咧400蚊为上限嘅。咁啊，亦都会嚟紧会加到咧系500蚊咁样嘅。呢、這个你又点睇咧？對於整個巴士嗰個嘅加價，你自己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請多位嘉賓喺電話旁邊一齊傾下，有香港運輸研究學會資深會員洪永達，早晨。 早晨啊，蕭樂文，早晨。 早晨，洪永達，點睇今次巴士嗰個加幅啊，介乎8.5%至12%咁啊，下個月4號開始實施嘅咯。 加幅咧就政府睇噶啦，因為市民就好難去知道佢嗰條數係點計嘅。 係。 咁即係個問題就係、是，即、就、係、是、你係咪信政府，即係睇條數係咪睇得好緊啫？咁。 嗯。 你話喂個加幅嚟講係咪好大咧？咁。咁八點幾你又唔係好大，因為佢好多年咧都冇加，你分翻落去嘅話咧、 嗯， 我相信咧就即係嗰個加幅咧，如果純粹淨係睇加幅啊，係唔係算高嘅？但係即係因為大家心理上邊都覺得喂而家要共度時間喎，咁咁好多人咧都覺得喂唔好加啦咁。咁但係咧，我相信政府有一個好痛苦嘅抉擇可以咁講，因為咧就。做巴士服務又好，其他公共交通服務都是一樣的，就如果你沒有足夠的資源呢是維持它的服務的話呢，它唯一的做法就是一定是截流的，那它一定是去斬人啦、斬線啦，那那服務水平呢一定會下降， 嗯， 那一下降的話呢，這個呢就雞生蛋蛋生雞來的，因為它不是說沒競爭的嘛， 嗯， 客會走的嘛，咁所以咧就即系你走入个死胡同咧，就一直系螺旋式咁样咧，就向下嘅。咁所以政府咧必须要咧，去令到佢咧能够系有足够嗰个资源咧，起码维持到嗰个服务，维持到啲人手。 嗯。 咁呢一个系一个痛苦嘅抉择嚟嘅。 嗯。但你 咁但系咧就即系你头先提到啦，即系政府嘅决定咧系一篮子噶嘛。 嗯。 系嘛？咁即系有六个因素啦。咁其中一个就系、是。为市民嗰个嘅可接受嘅程度点啊，可负担嘅程度点啊，咁，咁呢一个咧系一个即系相当难解决嘅问题嚟嘅，一直咧都系一个即系可以讲系一个政治嘅判断啦吓，即系市民系咪可以接受？咁但系咧就我自己觉得咧就系政府必须要解决呢啲问题嘅，因为咧就可唔可以承担咧？又唔系全部人唔可以承担噶嘛，你要明白即系。在香港嚟講咧，即係如果你話比較全球嗰啲咁樣嘅大城市嘅公共交通工具嘅收費嘅話咧，香港係低嘅，即係你可以咁講。咁但係咧，低極都好啦，都有好多人係支撐唔到噶嘛。尤其是一啲低收入嗰啲嘅住得偏遠地區嘅一啲嘅居民咧，佢哋先係最受苦嘅。咁所以咧，政府當佢講點樣係咪可承擔咧？唔係純粹睇咧嗰個物價指數，因為而家政府好多時就睇話係咪嗰個通脹都大好多啦，我而家加幅都比通脹細啦咁樣。咁政府一般佢係咁睇，咁但係咧我自己認為咧，政府必須有一個針對性咧，就係、是、最需要幫助嗰班人咧，政府係需要去諗嘅。咁所以即係嗱，最極端係點樣咧？有啲地方咧就係、是、喂，你不如咁啦，即、就、係、是、用一啲區域啊，去到。一區、二區、三區、四區咁先算啦嚇、啊。去到四區居住嗰啲嚇，即係比較上係低樓價一啲，或者係公屋嘅地方。假設天水圍啦，咁先算啦嚇。咁、你即係去到啲地區咧，直情公交就唔收費啦，全部政府咧就俾一張嘅特別嘅一啲嘅卡俾佢，話你呢啲嘅居民咧唔需要即係全部政府津貼你啦嚇，免費公交呢。世界上是有啲咁樣嘅嘢嘅，咁佢其實唔係話冇正面作用嘅，係有嘅，因為你鼓勵啲人咧翻工、翻學、社交，咁即係佢哋雖然住喺偏遠嘅地方，亦都係較低收入嘅一群，但係咧由於你有呢個政策嘅話咧，你係可以咧刺激到佢咧，即係積極去揾工做啊，或者係多啲社交活動啊等等嘅。 即係總之，好似有啲外國地方將唔同地方劃成唔同嘅區域咁樣咧，再分個交通費啦。但係呢個難唔難做咧？或者行政上，或者會唔會引起啲啊公唔公平啊？我住唔同地方有可能 始終都一定會有問題。即係嗱，任何制度都有瑕疵嘅。 係， 但係咧，即係全世界都行過啦，係咪都行？亦都有啲好多國家行緊嘅，其實係即係免費公交呢樣嘢，即係區域性、時間性。即係睇下你定嗰個嘅計劃係點樣定嘅啫嚇，咁、每種嘅情況都係出現嘅時候咧，都要解決。但係大原則咧就係你會要幫助一啲佢真係低收入而係冇辦法承擔，因為咧嗰、那個所以可以承擔咧，我哋英文叫 disposable income 啦，即係話咧可以動用嘅一啲嘅收入。咁一般情況咧，你個交通嘅 支出咧係唔應該大過 10% 嘅。 嗯， 一般係講緊咧係6-8% 就已經係好合理。我相信咧，即係政府要做一個調查嘅。我亦都相信咧，啲低收入嘅地方人士咧，佢而家嗰個嘅交通嘅支出咧，有可能係超過 10% 嘅。咁對佢嚟講咧，係減低咗佢嘅意欲咧，係去翻工嘅。 O K， 嗱呢個嚟緊人口普查，唔知會唔會關事啦。另外，我好想最後問一問啦，就係而家見到話巴士公司加價之後咧，有啲的士業界都想嚟緊又快啲批加價喎。你有冇預期嚟緊都會有啲加價嘅唔同消息會出現咧？ 相信一定會啦，小巴已經加咗啦，好似係，即係因為所有嘅公共交通工具咧，一定受到個疫情咧相當嚴峻嘅影響，包括咗地鐵啦，都話第一次蝕錢啦嚇，咁所以即係你要拯救佢哋咧，因為嗰啲公共交通工具嚟。 O K， 嚇嚇。 好啊， 所以預期係會加嘅嚇。 O、okay, K， 好啊，唔該曬洪永達，多謝你。洪永達咧就係香港運輸研究學會嘅資深會員嚟嘅。頭先講到巴士加價嘅情況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 187231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将22个指明地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受检人士在期限之前进行检测。有17处地点污水样本检测呈阳性，被纳入公告名单，全部位于中西区。另外，包括中环、汇丰总行在内。4座新增1宗或以上確診個案的大廈，以及九龍城九龍加南中英文幼稚園亦都被納入公告。政府今日會在中環匯豐總行大廈為工作人員增設流動採樣站。匯豐向員工發出內部通知，話中環總行將會在今日起關閉，直至另行通知。政府康健公布，目前社交距离措施将会由星期四起延长14日，直至今个月31号，并且加强餐厅内的防疫措施。食物及卫生局发言人话，政府上个月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之后，本港疫情反复，餐饮业务处所和健身中心出现大规模群组爆发，隐形传播链依然活跃。因此現階段沒有空間放寬任何措施。發言人又說，最新的規定將會要求餐廳在4月30日或者之前將換氣量提升至最少每小時6次，或者安裝合適的空氣淨化設備，減低傳播風險。中央多个部门连续第3日在湾仔会展举办座谈会，听取有关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意见。社民连4名成员由湾仔家计会出发，游行至中环广场抗议人大的决定。起步前有警员搜查社民连主席黄浩铭的背包，查看他的身份证。游行期间，他们高叫口号，沿途有警员戒备。社民连表示，希望向来港出席座谈会的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表达反对小圈子选举，全民普选是香港人的共同愿望。中美听日将会在阿拉斯加举行高层战略对话，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会明确表明对中国在香港的措施，新疆人权问题和北京持续的恶意网络活动表示担忧。拜登政府将会对中国采取统一的强硬立场，不会被北京试图分化美国政府不同部门。另一名美国官员就表示，美方并不期待会议有任何具体的成果，又预计双方会后不会发表联合声明。对话将会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进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会和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外长王毅会面， 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接近两个月以来，两国高层官员首次面对面会谈。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5，日元109.09，瑞士法郎0.926，加元1.244，人民币6.507，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191，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日经平均指数报29,902点，跌1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0.69美元，卖出1,731.7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沿岸有薄雾，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周初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重复一次啦，就系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因为受交通意外影响，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着黄大仙中心这一段就慢车，车龙排到去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跟着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跟着宝达村一段挤塞。咁在新界啦，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跟着银影路一段挤塞，车龙就接近银线弯道回旋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慢车，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上去大老山公路一条支路亦都车多，排到去白石角对出；粉岭嘅大头岭回旋处同埋鸡岭回旋处一带都系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和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一般人拣选安老院舍嗰阵，都很难分辨到院舍质素。点先算是一间优质安老院舍呢？家人又可以点样减低长者的抗拒程度？星期三有香港老年学会代表为大家讲下。 精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啲衫啲仔都唔啱着嘅，抌啦！ 瑞文啊，喂， 咦？呢对鞋原来喺度啊，不过好残啊，抌啦！ 咁大嘥嘅你， 世杰，执屋断舍离系咁噶咯噃， 咪咁心急住。今个星期我请嚟咗港版嘅收纳师林翠君，教你点样执靓自己间屋啊！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探险专家梁荣亨，讲下香港有几多奇岩怪石。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2021年3月17日，九巴、城巴等获准加价， 交通补贴上限提高至500元至年底。 22个指明地方纳入强检公告，包括中环汇丰总行。 本港最新失业率 7.2%， 2004年以来高位。 多国暂停接种阿斯利康疫苗，欧洲药品管理局相信好处大于风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剛才呢頭半個鐘頭呢同大家講到有關於巴士公司加價，四間巴士公司嘅咁啊，係城巴、新巴、九巴同埋大嶼山、新大嶼山巴士都有申請加價，咁亦都係獲批。嗰、那個加幅呢就介乎8.5%至到12%嘅。咁啊，其中呢講到城巴同埋新巴呢獲批呢就係加價12%啦，亦都係政府喺2006年呢引入呢個專營巴士票價調整機制以嚟呢個加幅嚟講呢係最高嘅。繼續歡迎你呢打嚟1872311，喺疫情之下，會唔會你自己嘅生活咧都可能即工作等等有啲影響啦？而家有啲嘅車費上面啊，可能開支上面都會再增加啦。嚟緊講緊巴士呢個嘅加幅咧，下個月4號咧就係實施嘅咯。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電話旁邊有黃小姐，早晨。 早晨。 係，請講。 即九巴加價咧，都好。即係好慘啊！啲市民係硬食咯，咁但係因為又冇津貼嗰啲啦，咁同埋我都想反映一下，就係同政府講咧，佢成日話中央對香港幾好啦，香港政府對香港市民有幾好啦，但係我哋香港市民咧，個個要翻工嘅咧，都係喺個車費度咧，唔知佔咗我哋10%，根本上就係好貴。即係就算你搭好短程嘅車咧，都要講緊6-7蚊噶啦。 係。 同埋佢哋冇監管咧，其實個巴士個路程咧長同短，即係可能沙田去到尖沙咀，都可能係9蚊，有9蚊嘅巴士你揀嘅，即係兜遠啲嘅路啦。但係如果你喺沙田入邊嗰個內圈啦，即係沙田區嗰啲巴士咧，你都要係6.幾噶，所以我唔照嘅喺沙田兜圈，同你喺沙田出尖沙咀個路程一定爭一大橛啦，同埋有個隧道費啦。但唔知點樣監管嗰個車費係佢哋點樣計出嚟嘅咯？ 好似有運輸署批喎呢啲路線。 咁運輸署咪廢嘅咯，所以話成日點解啲香港市民咁多怨言呢？就是、你哋各自部門各自做嘢咯。 但你有冇計過今次加幅咧？對你嚟講，即係影響幾大？每個月使多幾錢啊？ 我計就冇計過，不過正常你就係話你而家咁嘅氣候之下加價都係怨聲噶啦，都一定係有 voice 噶啦呢啲。但你話倒翻轉頭諗，所有燃料啊、人工都有加嘅，咁佢加亦都無可厚非嘅，我覺得。但只係話，譬如好似而家又講開地鐵啦，咁好多人而家即係都佔咗大部分都會去搭地鐵，因為嗰、那個時間準確啦。但係佢哋嘅車費你諗下，由佢俾個優惠，即係佢而家一段時間有個優惠㗎嘛。係可以，我當本身架車程係10蚊嘅，佢可以係去到6蚊嗰個優惠。咁你諗下嗰4蚊，佢唔會做蝕本生意㗎，即係佢雖然俾優惠你啫，佢唔會做蝕本生意，即係話呢4蚊嘅空間。佢點計出嚟嘅咧？我呢樣嘢真係好想地鐵公開嚟話俾我哋啲香港市民聽，你俾個優惠可以有4蚊嘅空間，由呢、這個沙田去到九龍啦，當你尖東站啦。 OK， 係啦，即係佢哋好多嘢唔去disclose 俾我哋啲香港市民睇咯，但個問題就係你個空間有4蚊。 OK， 明你意思。 係啦，就係咁啦。 好啊，唔該曬黃小姐，仲有劉小姐電話旁邊，係咪都係講加價咧？早晨。 是啊，你好啊，早晨啊。 是，请讲。 咁呢我呢就住美孚嘅。 咁 佢加价呢对我影响呢真话讲就唔係好大。但係呢如果喺天水围喺古洞喺洪水桥住嗰啲居民呢影响就好大。因为呢我妈妈住天水围㗎。咁如果呢喺天水围去观塘要20几蚊。 係。使唔使每日都要咁样嚟呀佢。 唔係，即係如果喺觀塘翻工啊 ，OK 嚇要20几蚊，你加10几个%，你諗下幾多錢？而一個月要翻，譬如25日工啦，嗰度要加咗幾多？係喺啲新市鎮嗰啲人咧百上加斤，而再加上咧新市鎮嘅人咧係通常係低收入嘅人，佢哋咧一個人咧要養4个人，咁樣咧佢哋。低技術，10000蚊个月， 你话咁样咧好啊，亦话攞综援好啊？ 嗯， 咁样即系鼓励咗人哋去攞综援啊。同埋咧，你而家四间巴士公司加价咧，做咗一个蝉联效应咧，就系、是、其他交通工具加价，所有嘢加价，茶餐厅加价，喂！我哋而家都唔夠工做啊！你乜嘢都加價，我哋啲星斗市民點生活啊？ 好啊，唔該曬劉小姐，頭先都講到佢驚巴士公司加價，連帶其他嘢都會加價。不過而家見到似話有啲的士業界都可能咧，即係想之前有啲加價申請咧，都即係希望可以有一個嘅實際嘅時間表啦。咁頭先亦都揾到洪永達講到佢都預計有可能有咁嘅情況嘅。咁啊呢個加價情況咧，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 1872311啊。咁另外咧，就見到咧，有關於即係修改選舉制度嗰方面啦，見到全國人大法工委啦、國務院港澳辦同埋中聯辦等等咧，尋日就第二日喺香港有座談會咯，講到都係修改選舉制度方面咧，就係聽意見嘅。咁啊，見到尋日都唔少咧，局長啦有去出席啦，亦都見到一啲建制派人士啦，出席完都講下佢哋自己點樣睇嘅。咁好似大家都關注有關於立法會議席分佈等等嘅，都再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汤家华，点睇？我想问一下，即系港澳办副主任啊，张晓明咧，就喺香港即系搞呢个嘅座谈会，你有份喺度噶啦。咁你自己系咪都有出席到同埋表达意见啊？ 冇错。 嗯。 我星期一咧就有出席个座谈会。 系。 咁我亦都即系表达咗一啲意见。可能媒体都有啲报道嘅。 嗯。 我自己对于即系立法会嘅分布咧。我之前都講得好清楚，我係希望咧係直選嘅議席咧就唔好大幅度咁去縮減。我留意到琴日咧，我都有啲建制派嘅議員咧，其中一位黃國健議員咧就都建議，就話不如如果縮減嘅話，就縮減呢、這個功能組別嘅議席啦，即係譬如你40席。呢、这個選舉委員會30席，直選嘅議席20席，功能組別今日得唔得咧？咁、我又覺得呢個建議都有佢嗰個道理喺背後嘅，因為選舉委員會始終嚟講整體咧都係一種功能組別嘅即係選舉嘅辦法，所選出嚟，咁即係話其實有某個程度嘅重疊嘅，咁所以如果你話係。選舉委員會是要有一個較大的比例，如果其他那兩個界別要有所即是縮減的話呢，那如果你說將功能組別的議席是縮減，我覺得都有它的背後的道理在這裡、但當然呢，目前來說我看到聽到呢就是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見，那到時人大常委會怎樣處理呢啲唔同嘅意見咧，我希望佢哋都會小心考慮。 你覺得原則上可以功能組別減啲啦，你覺得減到幾多先至係啱數啲咧？因為成日都話都代表一啲可能工商界啊、一啲經濟行業等等嘅利益噶嘛，怕唔怕佢哋反彈又大啲咧？ 我自己個人嘅立場仍然都希望係均衡參與，即係三個界別咧都係30-30-30。但是我留意到即是中央各方面的意见可能不是这样啦。但如果要縮減，我剛才都觉得你给我揀的话呢，如果真的要縮減，我觉得縮減的功能组别未必会是损害到商界的代表性。因为正如剛才讲过啦，即是在选举委员会里面其实商界那个代表是不少的。咁喺某程度係有一個重疊喺度，所以我唔覺得若果係縮減呢個功能組別嘅議席，係會引嚟商界嘅一啲好大嘅反彈。 縮到幾多先啱數呢？就 我目前講緊嘅就係432啊，或者333啦。我覺得唔適宜大幅度縮減嘅。我自己個人就希望係。最好就是現時的議席盡量不要縮減啦。我覺得其實不同的界別應該有相等的聲音，即是不應該是某個界別特別是多了一些聲音，或者是特別是現在我們說的即是選舉委員會裡面的 組成其實是比較少直選的代表的、 嗯 啊、只是得立法會議員、啊或者現時就是這個區議員、啊、例如區議員、啊、又縮減、啊、而立法會議員的數目又縮減、 嗯、 即是一個雙重縮減的情況之下呢就變了即直選的、民意的反應呢、嗯、是比較上縮小了這個、嗯我覺得未必會是一個、就是、最好的安排、 嗯、你覺得現在譬如見到人大副委員長王晨說要、希望呢、就是、在、選委會產生的立法會議員佔較大比例他想佔較大比例的意思是、在直選那裡縮減多些退下去選委會還是其實好像你這樣說其實功能組別那裡可以減多些退下去呢同埋，我都想問清楚，你頭先講話功能組別嗰度，你係心目中可以褪到去幾多先至即係都可以接受咁樣咧？ 首先咧就副委員長嗰個佢冇講明嘅， 嗯， 即係嗰個較大比例嘅意思係點樣？我其中一個解讀，我自己覺得就係、是、當時我第一時間聽到啦，我就覺得而家選委會係冇代表。咁佢希望有一個較大嘅代表，咁、 嗯、 就唔係去講同其他兩個界別相對嚟講，邊一個比例大啲？即、就、係、是、我覺得未必會係咁嘅意思。 嗯、 我亦都留意到，即係全國人大嗰個決議其實亦都冇講到一點嘅。咁我希望今次即係呢個中央官員嚟香港聽意見嘅，咁聽咗意見之後。他們會小心考慮啦、 嗯 你一直都問我你說要縮減多少我剛才其實答了你的、 嗯、 我是不希望、即是功能組別或者直選議席是要縮減、 嗯、 但如果真的 要其中一個教育要縮減呢我又覺得縮減這個功能組別是有它背後的道理在這裡、 okay, 嗯縮減到多少呢我想這個就我自己的立場就是希望縮減 嗯、 所以你叫你問我你縮減幾多少我都比較難去答 okay, 我留意到有議員提及到二十席那、 嗯、 我覺得二十席都不是一個、不是一個不合理 的數目來的 嗯選委會嗰、那個而家就話有千五個名額啦，即係比起之前咧千二個名額咧就多咗三百席。你覺得應該點樣分佈咧？使唔使好似之前四大界別咁樣就平均分？而家五大界別都係平均分啦，定係可以唔使平均分咧？呢、這個又 我都係希望係平均分嘅。我覺得均衡參與係一個好嘅原則。我留意到全國人大嗰、那個決議都有提及到。希望基層多啲代表，我覺得呢個係完全係符合香港嘅情況嘅。有啲人認為某啲界別應該係縮減咁，咁我覺得必須要有一個即係令到香港公眾信服嘅一啲理由，至可以去縮減某一啲議席。我自己個人就只係提出到就係、是。因為《基本法》第九十七條嗰個寫法嘅問題咧，區議會其實未必需要有187席咁多嘅代表。 嗯。 咁、所以如果你話縮減咗區議會嘅代表，再加三百席，其實我哋講緊係加咗好多，即係有成可能近四百席嘅新嘅即係組合會出咗嚟。咁、所以我覺得有好多唔同界別都應該可以有。代表是即係參與個選委會的工作。 嗯，你覺得冇咗區議會的代表在選委會入邊啦，嗰、那個民意基礎的支持有幾大？因為而家選委會的角色都幾重噶嘛，又負責提名立法會候選人啊，又產生一個較大比例的立法會議員在入面啦。咁嗰、那個民意基礎是咪係爭幾遠咧？佢又 嗱，我如果你有留意我公開講咧，其實我係唔希望。將區議會的代表全數去削減的、 嗯 啊、我覺得削減到一個跟其他界別相等成正比例 的數目就已經可能是足夠、 嗯 至於你說、反映民意呢其實我自己就不相信只是直選的議員才會反映民意的、 嗯 各個界別都是會但是從一個、就是觀感上來說呢直選的議員如果是大幅度的縮減呢似乎會影響到一些人對於香港市民的代表性是否有足夠呢會有影響所以我自己覺得個人就是因為從一個 觀感同埋一個即係現時架構改動嘅角度睇咧，大幅度去削減呢、這個即係直選嘅民意嘅代表咧，其實我哋都要非常之小心去處理。 嗯，觀感係講緊國際觀感定係咩？ 我覺得無論香港人或者國際觀感，可能都會受到影響咯。 OK。立法會提名方面啊，見到而家選委會咧就負責係提名特首啦，同埋立法會候選人啦。特首嗰度就講明咧話至少188個提名，喺五大界別咧都係拎到15個提名嘅。但係立法會嘅候選人就冇提呢個嘅，呢、這個你點睇啊？ 我係傾向同意嘅，我覺得特首選舉係一個非選舉，佢係應該代表各階層。 嗯。 咁所以如果你話五大界別每個界別都有一定嘅數目。去提名咧，我覺得可能特首嘅認受性同埋支持度，咁所以我係傾向支持一個咁樣嘅改動。 嗯， 至於立法會選舉嘅提名咧，我覺得呢個就完全係從一個制度安全嘅角度去睇嘅。 嗯， 咁就同呢、這個選特首係有啲唔同。 嗯， 譬如我頭先講選特首，你係希望佢代表即係社會各界唔同嘅階層。特別是增強他的認受性和支持度。 嗯。 但是立法會的議員呢，我們現在覺得提名的問題，特別是因為去年發生的事件呢，其實那個重點是在於即保障制度上安全。那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呢，其實可能跟這個即國家安全是有一定 的相關的。 嗯。 那從這個角度看呢，可能即是議員的提名跟特首的提名應該是有不同的處理 的安排， 所以就應該不用這麼即全部界別都要有提名了，是嗎？ 我覺得重點不是哪一個界別，而是譬如我剛才所說，是保障制度上的安全。我覺得可能負責處理國安問題的部門咧，可能都會係有佢哋嘅參與嘅理由嘅。換言之，我嘅理解，呢、這個審查委員會未必係由選舉委員會全數嘅人員去處理。 嗯。 因為我哋處理，我哋談及到即係制度上安全嘅問題。 嗯嗯嗯。 咁可能會係一啲。如果加入一些即係選委會以外的專業的人士，特別是跟呢個國家安全有關係的人員咧，我覺得可能會更加符合而家我哋今次嘅改動嘅原意。 嗯，咁使唔使全部都係同國家安全有關係的人放入去呢、這個？ 我覺得呢個又唔係嘅。 OK OK， 我覺得呢個又唔係嘅。 即係使唔使均衡參與啊？呢個資格審查委員會或者多啲多元化啲有公信力啲咁啊？ 我覺得多元化啲嘅公信力都係好嘅。我頭先只不過係提出咧，就係有一啲考慮咧，未必係一般嘅即係議員可能具備嘅。咁大家都睇到呢個選舉主任喺過去兩屆咧提名嗰方面嘅難度咁所以唔係單單係從一個 okay,、 即係。政治代表性的角度去看， 點先有公信力呢？在資格審查委員會，見到尋日你接受訪問都話自己適合做，咁後屘又講話，後屘話未必啱做啊！我見係嘛？呢個點解呢個？ 我覺得有少少搞笑，因為其實即係琴日做電話訪問嘅時候，主持隨便拋一個問題出嚟，咁我隨便答咗。咁我發覺原來香港媒體嘅反應都幾大，咁我琴晚都其實都澄清咗，其實我嘅意思即係話因為我哋當時係談及到法律界嘅人係咪適合參與，特別係法官，或者係法律界嘅人士，咁我即時反應就係我自己係法律界人士，咁我覺得當然，如果我講話係即係法律界人士係適合，咁我自己當然都係適合啦，係咪？即係我當時嘅即時反應係咁，但係我亦都其實我當時都亦都指出，我係一個即係政治人物啦，我有自己嘅政治理念，我有自己嘅即係自負，我係行會嘅成員嘅一份子，咁多重身份咧都可能會形容有人認為我。 未必是一個完全中立的的成員。所以我其實昨天訪問的時候都講了我自己，我認為自己適合，或者很多人都認為我不適合。只不過傳媒就攞住我嗰句説話就做咗好大新聞。 OK， 咁啊，我即刻喺度更加即係清楚講清楚一句啦。我唔覺得啊，從任何個角度睇，我係一個即係我應該做一個咁樣嘅角色。 最後就想問一下啦，就係你頭先講到話有政治取向或者會即係可能影響呢個即係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工作啦。但大部分人可能都有一啲政治取向嘅喎，咁點樣定邊啲人有公信力冇政治取向而入去呢個資格審查委員會咧？咩人適合咧？ 所以我頭先就講到就係話呢個資格審查委員會未必係一個選舉委員會嘅分支，未必應該係全部由選舉委員會嘅成員去擔任。我覺得各方不同的代表可能都是一些適合的人選，但主要的考慮應該是要有高的公信力，比較上中立。 舉個例，有沒有一類人是可以是入去的？ 我自己退休法官是 OK 的。我覺得退休法官是完全是、 okay. 是適合的。 好啊，同我湯家驊你傾到呢度啦，時間都差不多啦。湯家驊咧就是行政會議成員，都是資深大律師嚟嘅。 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苹果日报》报道。本港失業率創17年新高之際，特區政府尋日批准九巴、新巴、城巴同埋新大嶼山巴士4间專營巴士營辦商下個月4日開始加價，整體平均加幅8.5%至到12%。其中九巴獲批加幅創1997年以嚟嘅新高。政府話4月4日實施新收費之後，大約90%嘅乘客每程需要多俾嘅車費唔超過1元。明年1月2日，城巴同新巴實施第二階段新收費之後，兩巴大約90%嘅乘客每程需要多俾嘅車費累計唔超過個半。香港民間監管公共事業聯委會發言人蔡耀昌斥責逆市加價，對於小市民嚟講係絕對不合理。蘋果日報報導。 商報報導。本港最新失業率進一步攀升到7.2%，就業不足率升到4%，兩者都是2004年沙士之後的高位。重災區是餐飲服務活動業、零售業和消費以及旅遊相關的行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分析說，隨著新冠疫苗接種計劃開展，疫情的威脅希望可以逐步減退，將會在今年稍後有助舒緩勞工市場壓力。商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根據立法會的文件顯示，醫生、普通科護士和視光師等專業繼續出現人手荒，推算醫生在2040年一共短缺超過1949人，而醫管局亦都缺少超過960個。普通科護士的人手亦都會進一步惡化，推算在2040年一共是短缺超過5060名。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儀認為，推算假設了人口不斷上升，故此是高估本港對於醫生的需求，但認同政府可以考慮長遠的增加人手，例如設立第三所醫學院。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出現第一宗接種復必泰疫苗之後中風事故，政府公布一名61歲男子前日到荔枝角公園體育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接種疫苗之後出現中風情況，同日送去瑪嘉烈醫院。另外有一名35歲女子前日到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接種復必泰疫苗之後左手臂出疹、氣促和有嚴重過敏反應，需要送去威爾斯親王醫院，兩宗事故都需要留院觀察。前日就再有11名市民在接種新冠疫苗之後出現不適送院，而當中6人是接種復必泰疫苗，另外有5人是接種科興疫苗。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由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等北京官員主持的專題座談會尋日進入第2日。張曉明表示，完善選舉制度整個過程以三步走方式進行，如果是按照以往由港府5部曲的方式是辦不成。中聯辦主任諾惠寧指出，這次人大決定是繼港區國安法出台之後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大舉措， 有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在会上就建议，立法会候选人日后需要向选委会各个界别取得3-10张提名票。信报报道， 明报报道，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上星期公布全球学术自由指数和评级，香港评分下跌，获评 D 级，同乌干达、柬埔寨等同级。报告作者指出，香港去年实施国安法，大幅增加了高教界的压力。关注全球高等院校新闻的 University World News 亦在上星期六引述全球学术自由指数作者的评论，说香港是其中一个在2019至2020年学术自由大幅倒退的地区。教育局回应说，学术自由是香港一直推崇的重要社会价值，当高等教育界从暴力事件和破坏中复原以及疫情消退之后，将可以在更安定的环境下重新聚焦研究及学术发展，取得更卓越成果。明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说，政府又一次展示施政精神分裂，一方面批准巴士逆市加价，一方面就将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放宽补贴，再延长6个月。政论说，市民并没有直接受惠，都是转进巴士公司的口袋。《东方日报》政论。 《星岛日报》社论，疫苗接种计划因为出现几宗异常事件，并且有人去世，导致打疫苗急降温。为了增加接种人数，政府扩大优先组别，昨日预约的人数显著反弹。社论说，要持续推高公众热度，一是有更多科学的事实证明疫苗安全，消除市民疑虑；二是加快与内地以及外国洽商，让公众感到疫苗护照的憧憬有望成真。《星岛日报》社论。 明报的社评就说，香港建制派多年来只是被视为一个既得利益大联盟，政治能力不足，关键的时刻可以甩碌，难当大任。政治游戏规则出现巨变，必然会触动权力再洗牌。对于建制阵营，各股传统的力量，既是机遇，亦都是挑战。如果积极革新求变，可以大有作为。如果只是一心争权霸位，只顾私利，不思进取，一样可以被淘汰。这个是明报社评。 苹果日报评论，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扬言北京颁下国安法之后，香港司法独立继续维持，而由12位专家组成的委员会推荐香港人接种科兴疫苗，而委员会成员就纷纷接种伏必泰。评论说，从金融技术官僚到医学专家，一一诚信泯灭，究其根本政治先行，前总理朱镕基一语成谶，香港是被爱国者搞坏了的。苹果日报评论。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车行道南去观塘方向，近日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咗大约系10分钟到啦，咁仲系挤塞噶，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啊。就是七行道南去观塘方向，理工大学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月思瑞入口一段挤塞，车龙就在龙盘苑。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月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奇德专新村。大埔公路来回方向都比较挤塞，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反方向大埔公路入大埔近住沥源村一段就挤塞，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现在回复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和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常德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健身群组追踪工作是做得够不够？ 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 第二代甚至乎第三代会陆续出现，如果有些新病征呢，尽快重新检测，不要等到防疫入面的第二次14日之后再做，中间你有事不做呢，有机会爆发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3月17日，九巴、城巴等获准加价，交通补贴上限提高至500元至年底。 22个指明地方纳入强检公告，包括中环汇丰总行。 本港最新失业率 7.2%， 2004年以来高位。 多国暂停接种阿斯利康疫苗，欧洲药品管理局相信好处大于风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4，刚才跟大家讲到有关于修改选举制度，亦有讲到关于巴士加价，城巴、新巴加 12%， 分两个阶段加，下个月4号先加是平均的加幅 8.5%， 出年的1月2号都是会再加第二阶段的，就是 3.2%， 这个是平均加幅。另外九巴和新大屿山巴士就分别平均加幅是 8.5% 和 9.8%， 九巴是 8.5%，新大屿山巴士是 9.8%， 两个都是下个月4号起的实施。见到九巴就说希望今次的票价安排在市民的负担能力和营运成本取得平衡，亦都说是会冻结月票的票价。另外城巴和新巴就说在疫情之下客量是大跌了3-4%，欢迎政府今次是批准调整票价，但加价之后财务说是仍然是非常之严峻，仍然是繼續會有一個的嚴重的虧損，有個這樣的回應。繼續歡迎你打來1872311，電話旁邊有朱女士，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請講。 我剛剛看到呢，我都很大反應，因為我住九龍東，但我在屯門上班的，每天都即見到很多東西啦，還有我即這個加價是很不合理的。而且加幅都唔細咯。咁同埋咧，點解講唔合理咧？即係佢同政府同佢嗰個補貼之前咧，呢兩年即係好多市民都已經唔誒好多有啲失業啦，甚至好似我哋都開唔足工啦。咁佢但係咧，即係佢又去加價，但係嗰個門檻即係話交津嗰個咩嘢，佢又要下個月先至開始。人哋之前咧，即係都有人講話，開唔足工，咁你個門檻可唔可以去調咧？又唔係，即係好矛盾咯。 你講嗰、那個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嗰個門檻，之前已經降咗落200蚊嘅咯。 你係講呢個？個人 另一個 嗰個咩嘢？另一個。 但今次譬如加價對你自己，頭先你話九龍東去到屯門都好遠，要俾多幾錢啊？係 啊，是咯，咁我只不過即感恩哦，仲有份工，即好多都看不足啊，或者甚至失業咧，我都係呢種精神去支持住自己咁遠啊， okay. 一個都唔使講，個個知道最貴啊屯門公路噶啦。咁而且我覺得佢個服務又冇乜提升喎。我好多咩噶，我好多經驗噶喺呢方面啊。 OK， 好啊，唔該曬朱女士。講到失業率，失業方面，失業率都見到公布最新的數字都去到 7.2%， 稍後都跟大家繼續講下這個題目。電話旁邊還有李女士，早晨。 你早晨啊。 是，你好啊。 你好啊。我呢有一樣嘢呢，就是提及到呢，就是這樣說。現在政府的失業率 7.2%。 咁你7.2%咧，即係話好多人冇嘢做啦。 嗯。 咁你冇嘢做，點解你仲喺呢度加價巴士咧？ 嗯。 啊！你市民冇津貼之餘，仲要去加價巴士，咁你知啦，個個都冇翻工，有啲人冇做嘢嘅話， 嗯。 你咁樣咪逼到啲市民咧，仲加薪咗呢個生活嘅乜嘢？雖然你話俾500蚊。嗰、那個津貼費，但係你嗰個津貼費係要達到嗰個程度，你先津貼俾人嘅喎、哦。 嗯， 係咪？你唔係直接減價喎、哦？嚇、啊，仲有一樣嘢，佢應該要好似新加坡咁樣，每搭一個站就幾多錢，第二個站落車又幾多錢。 嗯， 咁但係咧，你每一個站上一個站落一個站，人哋都有係一個站為幾多錢嘅嘛？你仲有啦，你人哋搭兩個站，你都要收人哋全程咁多錢。 OK， 新加坡啲人嚟到都話：，哇！你點解你哋啲車費咁鬼貴嘅咁樣？ 好啊，唔該曬李女士。頭先講到話要全數拎曬，如果真係500蚊嗰個嘅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嗰度啦，咁有啲報章都推算過，每月咧啲市民可能交通費咧要1700蚊或者以上先可以攞得盡咁樣嘅。嗱，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講下啦。咁另一方面，頭先都講到關於修改選舉制度啦，都亦都講到啊港澳辦、中聯辦等等嘅代表咧，就呢幾日都喺香港咧有座談會嘅。咁啊，見到都有唔同嘅人士咧係。有出席嘅喎，請到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新思維主席狄志遠，早晨。 係早晨，主持。 早晨，狄志遠，係咪你有冇去出席嗰啲座談會啊？你 係啊，今日晏晝咯，我晏晝嗰場咁啊，去聽下同埋表達意見咁。 好，你自己最想表達邊方面咧？即係而家出咗個人大嗰個修改選舉制度都成個禮拜啦。係 今日咧，今日主要系傾下即系人大嗰個決定嗰個框架啦。 嗯。 咁好明顯就係、今次人大定嘅決定咧，係喺香港個民主制度係有退步嘅。咁、嗯、正如律政司都有提到一個退一小步啊咁樣。咁當然可以選擇唔滿意個遊戲規則，咁唔玩咯咁樣。 嗯。 咁我哋就唔係採一個放棄態度嘅。 嗯。 咁我今日希望係表達咧，喺人大呢個決定嘅框架之下咧，點樣可以擴大嘅民主成分啊？因為議會越能夠代表市民嘅心聲去監察政府咧，咁對香港嘅政治制度係比較健康啲。 嗯。 咁民主成分就係透過選舉過程啦。咁所以我哋希望表達嘅意見咧，係希望喺人大嘅框架之後，點樣可以盡量擴大個民主成分？咁、令到個議會雖然退步得嚟，都希望可以爭取多啲嘅，即係嗰個民意嘅聲音咧，喺議會裏邊發揮作用啊。 嗯，點樣增加民主成分法咧？你自己具體覺得可以點做咧？ 嗱，因為而家你坊間或者人大框架裏邊就聽到好多聲音啦。咁、那個範圍咧都幾窄嘅。譬如我哋舉嗰個立法會個直選成分，我哋好重視立法會直選個民意代表嗰、那個、那個質素。咁而家咧就話選舉即係、就是、設立一個選舉委員會選出啲立法會啦，佢話會佔一個大啲嘅比例嘅。咁如果喺咁嘅條件之下咧，我哋認為建議就係直選嘅部分咧都唔好少過1/3。 嗯， 即系而家90个议席啦，咁即系话希望直选咧都最少有30席。 嗯， 咁呢个建议咧冇违反到所谓选委会占大啲嘅比例嘅，因为三十席之后嘅60席，咁你分配可以多啲俾选委会，咁但系保证直选嗰度有多啲成分咧，咁就系好啲嘅。咁、第二部分就系喺嗰个框架里边咧。即系佢哋就要提名咧，就是、選舉委員會啊嘛。咁、有説法咧，話要而家有5个界別啦，要5个界別都有推薦人先可以成為候選人。咁呢個要求比較高嘅。事實咧，有啲建制嘅朋友同我講，佢話過往佢喺選委會邊攞提名票啊，都攞唔足以前嘅4个界別。咁而家5个界別係更加難攞，連建制派都攞唔到嘅。咁如果你話將來個議會唔係搞清一色，有其他聲音都入到去嘅， 咁呢個框架就比呢個門檻比較高，咁所以我哋建議咧喺五個界別裏面咧，只要攞到三個嘅界別嘅成員，某個數目，咁要比較寬鬆啲嘅制度咧，你就俾容讓一啲唔同聲音咧可以參與到咯。咁另外亦都有聽到聲音話咧，可能嗰啲選委會又好，或者功能組別好咧，那個選民嘅基礎咧，就可能會由個人票咧係改動到係團體票。咁我覺得呢個唔理想嘅，因為嗰個選民基礎會收窄。但係如果真係話一定要增加團體票咧，咁可以參考一種混合模式啊，譬如社福界都有個混合模式咧，就係有團體票，亦都有個人票，咁啊混合咯。咁你可以平衡翻各方面嘅利益，令到嗰個代表性可以更加強。咁等等咧，我哋都係諗緊，即係仲有幾點啦。我哋都係諗緊點樣加強翻喺個框架裏面咧個民主成分，而能夠議會裏面咧，即係市民嘅聲音咧都可以即係真真正正表達到出嚟啊。 而家我見有啲訪問都有訪問過你啦，咁都有問你係咪都諗住即係會參選嘅。但我想知道你而家係點定義你自己係屬於民主派定係中間派定係點樣嘅？ 我谂呢啲标签好难搞嘅，因为我哋都讲咗几年，大家标签其实咧，大家都一个政治立场嘅一个判断嚟嘅。即系你问我自己都系喺民主派嘅出身。我今日嘅思维或者我自己嘅一啲观点咧，同我以前喺民主派嘅系统里边咧，都系冇改变过嘅。你话有个差别在于就个手法啦，或者个策略啦。咁我哋系比较着重温和理性，同埋重视沟通。 Okay. 咁我哋認為政府或者就算中央都係一個重要持份者，你唔同佢溝通，唔同佢傾，可能揾唔到個具體解決方法。咁我哋只不過喺處理個解決問題方法上咧，係同有啲泛民朋友唔同。 Okay. 你話我哋爭取民主啊，改善基層嘅民生啊，甚至喺六四事件上咧，我覺得我自己都從來冇改變過啲觀點。 你覺得民主派背景的人入到議會啦，嚟緊喺呢個修改選舉制度之下入到議會的機會，或者會大唔大，或者入到去之後發揮的作用係咩咧？ 一就是中央的官員話唔搞清一色。我假設呢樣嘢係信得過先啦，假設啦。咁唔搞清一色嘅話，你唔能夠淨係建制派去參與啦。好啦，當如果你淨係建制派嘅議會，而佢哋嘅唯一角色咧係主要係支持政府施政咧。咁政府就冇咗一種制衡嘅作用，咁施政咧係會慢慢啦，變成咧係獨斷獨行咧，咁就脱離民意、脱離民眾，咁啊施政一定係會失敗。我唔相信中央希望設計個制度咧，令到特區政府咧係越個施政係越嚟越不善嘅，因為佢就算今次嘅咁大幅度嘅修改咧，個動機都希望可以幫政府所謂。清除障礙，令到施政更加順利。但係如果議會裏面只係單一聲音咧，係對施政係不利嘅。咁所以我相信佢明白呢個道理。咁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你要融入不同聲音咧，泛民有一個必定嘅選擇嚟㗎啦。咁所以容讓泛民一啲溫和理性嘅朋友入議會咧，我覺得係順理成章。中央都應該有呢個胸襟。另外再加上喺議會多不同嘅聲音咧。亦都可以制衡到，即係政府嗰個施政啦，或者係將多元聲音可以融入呢個社會裏邊。咁但係有一個情況咧，就係過往嘅議會咧都係兩個陣營嘅政治對立，大家喺議會裏邊咧都係謾罵多於咧係喺政策上嘅一個辯論啊咁樣。咁我哋都希望又會唔會有第三嘅力量一啲溫和理性傾向民主嘅人士。都入到議會，咁又真係發揮多元聲音啦，唔係即係兩極化嘅聲音，咁亦都可以將兩極聲音拉得近啲。 Okay. 而集中咧係就喺政策嘅討論，令施政係更加理想。 咁但係你預譬如90席嘅立法會議席入面有幾多席係可以俾民主派佔到咧？可以？ 我諗大家都估計係一個小數目㗎啦，咁而家選舉嘅制度未出嚟啦，具體。咁如果那個門檻越高，收窄食，即係個範圍越嚟越收窄咧，咁泛民嘅得嘅票數就一定會收直，議席就會一定會少嘅。 咁如果 所以我 即係如果你頭先都講到，即係都應該會佔少數啦。咁喺分組點票之下咧，就唔會有否決權啦。咁亦都譬如講到一啲重要議案嘅修改基本法啊、彈劾特首啊等等政改呢啲咧。 之前亦都講到係要三分二嘅全體議員支持啊嘛，咁民主派亦都唔會擔當到呢個三分一嘅否決權嘅角色嘅。如果民主派喺咁嘅即係數目入到去嘅時候，佢哋可以實際嘅作用或者發揮到係啲乜嘢嘅功能咧？ 如果嗰、那個即係、就是、立法會民主基礎薄弱咗咧，呢個面對現實，民主派係限制會多係大咗嘅。過往嚟講，我哋民主派喺立法會都有三十幾席啦。咁變咗都係個作用會大啲。但係我回想我哋嘅歷史咧，民主派從來喺議會呢邊都係少數嘅。 系、 啊、都系得得寸得得寸，都系据理力争。今日我哋都承认系一个退步，有两个考虑，就是、一就系我哋放弃，第二我哋喺有限嘅局限空间里边去跟足，继续去争取。咁我自己相信就系民意嘅，哪怕你系一席两席，如果你得到民意嚟咧，我觉得呢个力量都系大。咁我亦都唔悲观到咧，系少数到得几席嘅。咁如果就算直选议席，而家最保守嘅方案嘅坊间里边咧。民主派有二十席咁上下咧，我覺得都有大嘅機會。二十席一個團體，如果團結、理性、溫和去代表民意去爭取嚟講咧，特別喺民生問題上咧，我睇唔到我哋一啲作為都冇。咁當然你講係一個退步，係個困難係大咗。咁爭民主、爭取民主就喺困難當中裏邊掙扎，呢樣嘢我哋適應咗。咁我唔覺得呢個時候我哋係用一個放棄態度。 係、 空間係窄咗，困難大咗。放棄唔係一個聰明嘅選擇。 頭先我講到分組點票冇否決權啦，做唔到關鍵嘅三分一否決權，亦都達唔到。有啲人就話啦，咁樣其實就算民主派入到去選咗出嚟，入到去立法會都係所謂即係政治花瓶，有啲咁嘅講法嘅。你同唔同意啊？呢、這個又 如果我哋相信嗰個政策，相信我哋嘅理念，如果我哋背後都有民意嘅，我相信都係一個力量嚟嘅。有時除咗草人頭舉手之外，民意嘅基礎，我相信過往嚟講，我哋係有一個民意上一個表達啊，無論係可能一啲教育改嘅政策嘅改動，或者係其他方面嘅一啲嘅變革咧，都係有一個力量嘅。咁我相信，如果我哋係講理由，因為當然咧，過往嚟講有人或者中央或者官員認為、okay. 啊，呢啲聲音咧就係一個抗爭。是為反而反的，咁佢有個理由去唔聽啦。但如果我理性溫和，市民講得好清楚的聲音，我覺得佢唔聽嘅呢個聲音嘅時候，佢冇藉口去解決問題，同埋咁樣對佢施政係不利。我會相信呢樣嘢，力量少。但是全世界搞民主運動都係由少慢慢慢慢擴。 狄志遠，我轉頭翻嚟再同你傾一傾下，時間所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会议批准四间巴士公司加价，其中城巴和新巴加价12%，分两个阶段实施。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逆市加价是负面情况，城巴和新巴加价12%不是温和，公司应该考虑是否需要这么高的加幅。他说明白公司如果不能够加价或者要裁员，但是应该考虑有其他安排或者增加广告收益，令到营运更好。又認為如果市民因為加價而選擇不搭巴士，巴士客量減少，公司亦都得不償失。香港運輸研究學會資深會員洪永達就指出，如果一間公司沒有足夠資源維持服務，水平一定會下降。政府必須令到公司有起碼的人手維持服務。他說相比起其他地區，香港的交通費不算高，但是仍然有很多低收入市民難以承擔，政府要思考如何幫助最需要的市民。他又說所有公共交通都受到疫情影響而需要加價，預期的士亦都會加價。匯豐銀行表示，總行大廈被政府納入強制檢測公告，集團今日起暫停總行地庫三樓、五樓和六樓的分行服務，直至完成相關檢測規定。集團採取有關防禦措施，以保障員工和客戶健康和安全。 至於位於總行地面廣場的理財二中心將會維持正常服務。匯豐說會繼續在分行網絡實施一系列防護措施，包括所有訪客和職員都需要戴上口罩，進入分行之前進行體溫檢測，分行內提供酒精搓手液，保持排隊距離，並且在開放式櫃台增設膠板。中央多個部門連續第三日在灣仔會展舉辦座談會，聽取有關修改香港選舉制度的意見。社民連四名成員由灣仔家計會出發遊行至中環廣場，抗議人大的決定。起步前有警員搜查社民連主席黃浩銘的背包，查看他的身份證。遊行期間他們高叫口號，沿途有警員戒備。社民連說希望向來港出席座談會的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表達反對小圈子選舉，全民普選是香港人的共同願望。美國情報機構發表報告，指控俄羅斯試圖干預去年的總統大選。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說，預料華盛頓最快會在下個星期因應相關指控對莫斯科實施制裁。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發表15頁的報告，指俄羅斯在去年的總統大選試圖透過對民主黨候選人拜登作出誤導和未經證實的指控，從而令到共和黨的特朗普在選舉之中得益。報告說，俄羅斯總統普京對有關干預行為知情，甚至可能是由他作出指示。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早晚沿岸有薄霧，日間炎熱，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日間相當溫暖，早晚沿岸有薄霧，下周初天氣稍涼。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44点，跌183点，总成交金额8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9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55点，跌8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24元，跌7元；小米集团25.85元，跌4毫；友邦保险97.3元，跌2毫；阿里巴巴219.8元，跌1.4；美团326.2元，跌3.4；中国平安97.45元，跌4.5；金蝶国际系报26.65元，系跌4毫；港交所447.2元，跌6元。中兴通讯21.3升1元，京东集团325.8跌5.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6，日元109.17，瑞士法郎0.927，加元1.246，人民币6.508，英镑对美元1.388，欧元对美元1.189，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日经平均指数报29940点，升19点。港金现价报1605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0.91美元，卖出1731.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出。重复一次啦，就系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快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 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洪水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的支路车多，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一带就车多。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场对出噶。反方向大埔公路入翻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亦都车多，车龙咧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德村、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同埋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建筑物管理条例规定，法团要开立有利息的户口处理收支，每三个月师傅必须将收支概算表在大厦当眼处连续展示七日，有多过50个单位的大厦，法团需聘请会计师审计财务报表，法团亦应制定监控财务管理的措施，杜绝舞弊。法团账目要清楚，财务管理需做妥。 喂 ，Fiona， 你做咩拎住唔同嘅蛋喺度睇嚟睇去啊？ 我喺度睇紧啲蛋有咩成分唔同啫嘛，又唔系样样食物都有营养标签，咁我点知道边种食物营养丰富啲？ 就咁睇住佢，又点会知边款有营养啲啊？想了解唔同食物嘅营养成分，不如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拎一点入边嘅健康速读，有注册营养师为你拆解食物迷思。 2021年3月17日，九巴、城巴等获准加价，交通补贴上限提高至500元，至年底。 22个指明地方纳入强检公告，包括中环汇丰总行。 本港最新失业率7.2%，2004年以嚟高位。 多国暂停接种阿斯利康疫苗，欧洲药品管理局相信好处大于风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40继续翻嚟千禧年代。较早之前咧，同大家讲到关于巴士加价，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1讲下睇法噶。咁啱啱咧就倾到有关于咧修改选举制度啦，都同一位嘉宾咧一路倾紧嘅，继续同佢倾先。有新思维主席狄志远，早晨。 早晨。 狄志远啊，头先都讲到即系话你都觉得应该要争取喺即系修改完选举制度之后嘅立法会入边咧，民主派都应该系参选嘅咁。你觉得咧入到去其实即系如果系主要都系倾一啲民生议题啦，那个角色上面同一啲传统建制派可能都系直选入嚟嘅，都系有民意授权嘅咁，或者民意授权再大一啲嘅建制派立法会议员，那个分别喺边度咧？ 其實就在民生問題上呢，我過往觀察或者是過往我做立法局議員的時候呢，其實就共通點比較多的。我們覺得那時我記得我們還在一些勞工問題上呢，我們各黨呢都一起呢是推動政府 去聽我們意見，力量 都發揮到作用的。但是過往在立法會裏面，因為大家都是兩個陣營的抗爭，所以團結不到。咁政府就於是乎就佢可以即係冇需要考慮立法會嗰個聲音，咁仍然係一件唔理想嘅事嘅。咁如果各黨各派喺一啲民生上有共通點，而大家喺一個理性 務實咁去做嘢咧，咁反而呢個咧，我哋做監察政府、代表民意、推動民生改善咧，係有價值同埋有意思嘅。咁當然每個黨派亦都有佢嘅側重點，或者係有唔同嘅地方，咁所以顯示多元咯。唔代表話民生問題你建制派做曬就一定係更加理想。其實最擔心問題咧，你係建制派佢有嘅特色咧，係比較傾向支持政府嘅。有時有好多市民都覺得最後你都支持政府啦，你所謂提出嚟嘅壓力，佢會可能覺得都係未到位，都未定，有啲咁嘅觀感嘅。 咁、 如果你多元聲音，大家團結，咁政府壓力就會大啲。另外一個角度咧，我哋都要相信咧，民主係一個過程嚟嘅。香港民主化裏面咧，邊個中意唔中意都係必然嘅事實嚟嘅。基本法今日都係寫明咧，最終咧特首同埋立法會咧都係普選產生。咁仲要一個過程去爭取嘅目標仍然存在，咁所以如果係入唔到議會裏面，我覺得仍有空間咧喺度咧係點樣擴展個民主嘅部分。正如我今日我哋講人大嘅政改方案，喺我角度嚟講，我唔用放棄嘅態度，喺當中裏面點樣可以增大嘅民主成分。我舉個例子，有朋友提議嗰個三個選舉嘅途徑，選委會、直選同埋功能組別個比例係5:2:2。咁好明顯係好極端啦。咁如果我哋爭取到直選只能有三分一，咁我覺得呢個咧係一個民主成分，一個好大嘅差別嚟嘅。咁話我哋係咪一定爭取到咧？最少我哋都表達個聲音。咁我都有個社會角色喺裏面嘛。如果話我哋完全對呢個遊戲唔好玩，對呢、這個我哋嘅聲音喺議會細咗，咁我哋唔入呢個議會，放棄呢個平台。咁呢個係咪最爭取民主係最有利嘅地方咧？我就唔相信咯。 狄志遠，頭先聽你咁講，係咪即係你入到去，如果啦，即係你哋爭取到入到去議會嘅目標都係爭取普選啊？嗰、那個普選係一個點嘅普選嚟㗎？係咪？ 嗱，我自己當然，我哋而家喺個新嘅政治局勢之下，中央去點樣面對香港嘅普選個過程咧，已經冇曬一個路徑㗎啦。以前就話啊，幾時做乜，幾時做乜，有個步驟。咁而呢個路徑，這個民主發展嘅歷程係點樣咧？係模糊咗。咁我覺得最少同中央或者特區政府傾清楚，你都交代俾香港市民知道啊，全面普選係點樣可以進行，個時間係點樣？就算你用從循序漸進，都有個漸進時間表嘛。你補選俾我心目中嘅諗法，特首梗係一人一票選舉產生啦。即係嗰個入嘅門檻係低啦，即係咁先可以多元嘅人可以參加。立法會同樣啊，取消功能組別，全部立法會都係一人一票產生。那個所謂入閘的門檻都是偏低，咁容讓不同的有能之士去參選，這個就是我哋最終極的諗法。這個從來大家都是很簡單一個咁嘅思維。 而家而家 所謂循序漸進係點做啫？ 而家有個資格審查委員會係即係審查咗一啲頭先講嘅特首候選人或者立法會候選人嘅，這個算唔算是一個低嘅門檻咧？你心目中這個使唔使取消咗先至係你心目中嘅普選 咧？嗱，這個我用翻佢哋嘅説話。以前都有呢個機制嘅，以前就係選舉委選舉主任去做呢個把關，咁而家就一個委員會做呢個把關。咁如果委員把關，亦都唔係話一個機制係一定徹底失敗嘅，或者係點係一定話一個好負面嘅諗法，都視乎你點樣設計同埋點運作啫嘛。嗱，如果過往嘅基礎咧，選舉主任咧仍然好早期咧係比較寬鬆啲，嗰啲候選人咧可以參加。咁後期就嚴咗啦，因為所謂有咗一啲框架。好啦，我覺得好簡單啫。選舉委員會一定有個代表性，譬如過往嘅法官啦，退任法官啦，佢有個公信力啦。第二咧，係法律為基礎，用法律準則，唔係用道德，唔係政治判斷。咁如果法律基礎係一個好客觀嘅標準，咁如果咁嘅標準之下，咁咪可以大家有個公信力啊，因為法律為先啊嘛。咁法治為精神，咁呢個嚟講，我相信有多啲說服力。但唔係個委員會咧，就係我唔中意你嗰種嘅表現，唔中意你嘅所謂嘅一啲政治嘅手段，你就唔俾佢入閘。咁你扼殺咗呢樣嘢嘅時候咧，你矮化咗立法會嘅功能咧， 對日後政府施政是沒有幫助的。 嗯，好，唔該曬狄志遠同阿狄志遠傾到呢度啊。狄志遠就係新思維嘅主席嚟嘅。嗱，之前咧都講到有關於修改香港嘅選舉制度啦。見到而家人大通過嗰度咧，就話立法會議席咧會由而家70个加到90个，亦都會重設選委會界別，選出咧較大比例嘅議席啊。呢、這個就係、是、亦都係按人大副委員長王晨嘅講法。嗱，嚟緊咧即係90席究竟會點分布啊？暫時未知個細節啦，未確定啦。不過一直以嚟咧，立法會嘅組成係點樣行到去而家呢一步呢？不如我哋都聽下同事孫澤芳製作咗一個嘅新聞事件報。 新聞事件報， 回歸前嘅立法會又叫立法局，議席嘅分布同組成都同而家有好大分別。80年代初，立法局所有議員都係由港督委任，直到1985年，政府推行代議政制，先第一次有立法局議員由間接選舉方式產生。當時56席嘅議會分為4个界別，委任同官守議員仍然主導議會，佔咗60%，即係32席。剩翻嘅分別由功能界別同埋主要由區議員組成嘅選舉團，透過間接選舉產生，各佔12席。1991年，立法局嘅議席加到60个，更加首次引入地區直選，市民一人一票直接選出18个議員。功能組別間接選出21个，而剩翻嘅21名議員就分別係官守議員或者由港督委任。不過，去到1995年，回歸前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就決定全面取消委任制，60个立法局議席全部都由選舉產生，功能組別佔30席，直選佔20席，剩翻嘅10席由民選區議員組成嘅選舉委員會選出。彭定康又擴大9个新功能組別嘅選民範圍，任何從事相關行業嘅市民都會自動成為選民，令到當時選民數目一度超過100万，選民基礎同直選議席幾乎無異。中方就認為彭定康變相將功能組別由間接選舉改為直接選舉，一違反基本法，二違反中英雙方協議，三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前港澳辦主任魯平當時就批評彭定康不負責任， 他從一開始對談判就是沒有誠意，根本不考慮香港的利益，所以我說彭定康先生將來歷史上要成為香港的千古罪人。 北京决定另起炉灶，取消立法局坐直通车留任的安排，而且成立临时立法会。回归之后，立法会的组成按基本法附件二规定产生。第一届立法会60个议席入面，选举委员会占10个，之后逐届减少，直选议席就逐渐增加，直到2004年第三届立法会，议席全数由功能组别和直选产生，各占30席。附件二又寫明2007年起可以再次启动政改程序，政府在回归后先后启动过3次政改，不过只有2010年的政改方案获得通过，一直沿用至今。由2012年起，立法会的议席由60加到70个，地区直选和功能组别各占一半，有35席。新增的10个议席入面，5个由地方选区选出，剩低的5个由新增的区议会第二，俗称超级区议会的功能界别选出。基本法第68条列明，立法会产生办法按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普选。全国人大最近就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重设选委会议席，而且赋予选委会产生较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分析预料直选议席会减少，议会的组成会同回归初期或者回归之前类似。我是孙泽芳，你听紧嘅系千禧年代香港电台第一台。 啱啱听过咧，就系同时孙泽芳制作嘅新闻事件簿啊。另外想继续咧，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失业率。见到咧，政府就公布上年十二月去到今年二月嘅失业率咧，就上升咗两个百分点，去到7.2%，亦都系2004年首季之后嘅新高啊。咁啊，呢个时候咧，都请一位咧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有中大经济学系副教授。好，这个时候呢我们都即是继续是讲回这个失业率的情况先。其实对上一次呢就是2020年即是上年11月呢至到2021年的1月呢那就是失业率是 7% 的。那么今次呢公布了失业率是 7.2%, 那么同期的就业不足率呢就是 4% 的。其中我们看下呢见到餐饮业方面呢就说是失业率是录得之前都说比较高一点的。今次录得呢是唯一有跌幅是去到 14.1%。不过都几高啊！呢、这个都是比上年的年底高嘅。继续请位嘉宾啊，有中大经济学系副教授庄太良，早晨。 系早晨， 早晨庄太良。讲到 7.2 嗰个失业率啦，呢、这个是话失业人数去到超过26万嘅。你自己预计是见顶未啊？或者即系如果未见顶嘅话，个顶去到几高咧？会去到？ 我相信是见顶噶啦。啊，点解咧？你睇翻今次今个月咧，同上个月嘅失业率个分布即係每個行業係有啲唔同，今次基本上係全年都升嘅，除咗即係餐飲嗰啲反而有一跌喎，因為嗰、那個即係、就是、放寬嗰個社交距離措施啦。咁、但係全年都升嘅意思咩？因為舊年補助計劃就去到11月尾嘅，咁十月就冇咗啦。但係十月冇咗，十月嗰個失業率咧，佢應該去到包埋十月同埋十一月嗰幾個好月噶嘛，咁所以就唔會即刻大升嘅。但係今次咧係由十二月、一月同埋月，即係冇曬補助計劃嗰啲三個月。咁所以如果十月因为补习教育大升嘅话咧，佢嗰个效应咧就会嚟到呢个月就会全面见到噶啦。咁所以今次就应该系即系补习教育冇咗之后咧，一个最高峰嘅一个失业率嚟嘅。 就业不足率方面咧，而家都话去到4%，呢个都高啊，系嘛？ 系啊，咁因为你就系不足率，你再计翻譬如二月咧，二月通常就好多行业咧，尤其是今次出入都上升咗，因为二月就譬如内地，佢通常唔系点样运作嘅，因为佢新年啦，咁佢出口嘅数值少好多嘅，咁所以即系转口香港都会即系、就是、会少好多啦。咁所以二月通常就一个无论你系出入口啦，或者系啲建筑业啊，都会比较即系失业率或者就业不足率比较高少少啊。 嗱，而家见到譬如晚市堂食嗰啲放宽翻啦，对于成个即系经济动力嚟讲，帮到几多咧？失业率方面又舒缓到几多？呢啲帮得大唔大噶？呢啲 嗱，我谂。以後咧，因為其他行業基本上覺得個失業率應該係升定㗎啦，即係你估值嘅嗰個效應應該完全消化曬。咁所以嚟緊幾個之後嘅波幅都會睇翻政府嘅社交距離措施點樣影響嗰啲堂食啊，或者係餐廳嗰啲業務。咁你見到佢十月十一月咧，係大幅下跌嘅嚇，即係翻國泰九月幾炒人咧，但係我哋九月幾十月嗰陣時，其實個失業率係冇上升嘅，因為餐廳嗰度啱啱抵消咗嚇，即係國泰個上升。咁所以餐廳嗰個係可以帶動嗰個跌幅係好大嘅。 即係講到升定啦，但係要落翻去即係以前，譬如2%几嗰陣嗰啲失業率咧，或者即係再低啲嘅時候啦，咁要幾耐咧？即係而家疫情係咪算係慢慢平和翻，又有疫苗出現？你自己預計要幾耐先至可以慢慢落翻去疫情之前嗰個水平咧？ 嗱，咁我哋起碼要譬如開翻關，去翻，因為我哋嗰旅客人數都好多㗎，即係我哋而家唔係。經濟唔係全面運作，咁你睇翻美國咧，其實佢一次過升到14.几失業率之後，其實慢慢退翻之前嗰個水平啦，即係好接近去疫情之前嗰個水平嘅。咁但係香港咧，仲要即係有啲譬如開關嗰啲未做啦，嚇飛機嗰啲都未嚟啦，咁所以即使我哋譬如出入口嚇有啲好轉，咁金融嗰啲好轉咧，咁但係仲有一大個即係經濟一個即係一啲範疇咧係未開放嘅。而家暫時就算你而家。而家佢離完全佢放寬可能嗰個失業率可能去翻佢6.几啊5.几咁，但如果你話去翻以前2.几係相當之難嘅，即除非你香港經濟全面即係開放啦。 即可能唔知幾多年，或者冇可能去翻2.几啊，直情。 如果你全面開放啊，疫情全面過去，我覺得有機會去翻2.几啊。 我見到咧就話即係日本喺一月嘅失業率咧就係2.几2.9，咁啊新加坡咧上年嘅失業率3%咁。咁即係計落咧，好似香港嘅失業率咧，似乎係比外面嘅地方咧係更加嚴重嘅。咁係咪有個咁嘅情況，或者有冇特別原因咧？呢、這個又 咁又唔可以咁比，因為喺疫情之下咧，其實各個數據咧係又分開兩組即係地方嘅嚇。嗱，如果你講個 GDP 咧，就基本上全面下跌㗎啦。喺你即係疫情嗰季。咁但係如果講失業率咧，係有兩個唔同嘅即係走法嘅，一個就係、是。